最近在朝鲜罗先市先锋地区熊上洞有一些原始古代时期的遗迹遗物出土。社会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罗先市民族遗产保护部门的工作人员等研究集团深入进行对先锋地区的遗迹发掘和研究工作。在这过程中，他们发掘了原始时代的石英遗迹、古代时期的两座支石墓和一座住房遗址以及1000多件遗物。